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舞厅里唱惊喜，做梦一下车闲飘，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一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 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屑争艳，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格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两天的节目啊，每天上半段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相声名家名作，还有一些精彩的青年新秀的录音，下半段呢为您播出的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的剧场实况录音，这是我们今年年初录制的。好，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天津的青年相声演员裘英俊、于丹为您带来的讲四书。 刚才是赵金生、 啊、 耿伯春和说了一段， 二位 确实好。就是我旁边这位 啊，是我 于丹特别好 啊， 优秀的青年演员， 不敢当。 你可以说啊， 嗯， 上鞋不使锥子， 这怎么讲？ 真好 啊！ 狗撵鸭子， 这是 呱呱叫， 嗯， 猴骑骆驼， 这句 高人一头。 你看看 木桶里倒甲鱼， 这是 到底是你， 这到底怎么到底？底是刘文步。 你摞在上边 没完了是吧？ 说得好， 行了行，就到这儿啊。 您别听了 啊 光看 看 就看出好来了。 这看能看出来吗？ 你往这一站、啊、形象多好。 人就长这样吗？这个 多魁梧 啊，魁梧 个儿也高 啊， 这在我们后台来说啊，这算第一高度。 说相声高矮这没关系 啊，大高个儿 啊，这 但是我有印象 啊 原来你不是这个儿、 啊、原来当然不是。 你21那年我印象当中你还哎就这个儿吧，对不对？哎 啊，对对，我21那年这个 对比这桌子高一点，对， 要了命了。 那阵儿你上台呢就这么就出来了 啊，这是 露一个眼眉 啊， 有时一翻包袱露个眼睛， 倒霉还站桌子里头， 这小个儿。哎、啊、我们有时演花场，有那个唱歌的女演员 啊， 特别漂亮啊， 是 穿那个超短裙 啊， 在哪儿都敢走 啊， 在她眼头里不敢走。 那阵光闹眼睛，我感觉 就是小个儿。 嗯， 那后来怎么就突然长个儿、 啊？怎么长这么高呢？ 这有个故事， 还有故事。 于丹有个爱好， 什么爱好？ 喜欢探险。 那倒是， 丛林探险 哦， 追寻野趣。在你21这年 啊， 走到一个树林当中探险。 树林 走着走着，发现前面有一个木头箱子。 木头箱 不知道是什么 啊， 拿手猫没敢猫， 没敢 拿脑袋试着顶一下 啊， 轻轻一顶 哦， 这个木头箱子就开了 哦， 打里边出来一个蘑菇， 蘑菇， 你把这个蘑菇给吃了 啊， 长个儿了。 我这多大的脾气，你看说长就长，你知道吗？ 又往前走吧 啊， 又往前走， 嗯， 又一个木头箱子， 对呀、啊，还得有， 还是不敢猫 啊， 再拿脑袋一顶， 还得顶， 打里边出来朵花 哦， 他把这个花也给吃了， 嗯， 于丹就能打子弹了。 这玩意儿哪来是？这不超级玛丽吗？ 今天他那个背带裤没穿来， 没怎么回事儿、 啊，有怎么没有？ 哪有这个？ 这叫于丹长个儿的故事。 那哪有这故事？ 书里有啊。 哪本书啊？ 任天堂52合一。 这个，这还是电脑游戏呀、啊？ 就说个一天一天长起来， 对， 但是要说说相声、 啊， 你这个业务没怎么长 啊？是 为什么它有个瓶颈？ 嗯， 在哪儿呢？ 哪儿 没有文化？ 文化 没学问不行 啊！ 说相声必须有文化。 我这 你像我这就属于有学问的 啊， 啊。这个 您等会儿，说了半天 啊， 我没文化，谁有文化？ 我有文化呀、啊。 你有文化？ 我有小本。 有小本？ 小本啊！ 哎呀，你有什么小本？ 哥，不提我这个学问，还则罢了。 要是提起你的学问呢？ 若提起我这学问来么？ 疯狂 叫我一言难尽呐、 啊！那边吊孝来了，您这论顿大大大大空垒矿大起得矿。 想当年， 里根龙根东， 昔日里， 东根里根东， 有谁知？ 东根里根东， 好意思！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四个上句儿啊？你这 学问撞的， 学问撞成这样也不怎么样啊！ 太有学问了， 什么学问？你这自己夸 错。首先一个，看的书就多。 你还看的书多？ 博览群书 哇！ 而且我看书有特点， 什么特点？ 都装在我的肚子里。 谁看完了书都记得肚子、 啊？ 这叫特点。 你那是记得肚子里？ 都这样。 我这书装在肚子里。 你让各位说这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 字眼 装肚都在这儿 啊， 啊！ 我天天带着 啊， 走道就这么走，不敢低头。啊、哎， 那低头呢？ 一低头，书搁脖子。 嚯、 啊！那天我走马路一打个儿， 嗯、啊， 蹦出五本。哎， 五本五本。 那天就在和平路、 啊、 打个 T 分， 嗯、 啊，蹦出600多本来。 嚯、啊！ 一会儿来一个综合执法的，把我弄走了。 拿你当卖盗版书的了呢？那是 肚子里书 哪儿有这事儿？书能装在肚子里？ 哎， 没有这个事儿吧？ 不相信？ 胡说八道！ 不信？ 不信吗？本来 不信没关系 啊。 当各位亲爱朋友在这儿让你摸摸，你拿手能摸出来？ 我在外头拿手能摸出书来？ 哎， 那我得摸摸。 而且你摸着没摸着不用你说话， 怎么着呢？ 我一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摸着没摸着，信吗？ 我还不用说话？ 嗯，你甭说话。 我现在摸 来呀、啊！别说话，你摸啊！ 不输了，我就不信这事儿。 这本啊， 嗯， 这本《水浒传》，摸着了吗？没摸着，眼神不对，咱看得出来。这本《西游记》，哎，没摸着，眼神不对，没摸着。这本《红楼梦》，哎，没摸着，眼神不对。这本《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哎，什么都有， 眼神不对。来，这本。哈哈笑的故事 啊，谁编的这书啊？ 众友的故事， 还都全呢。您这 没摸着， 嗯嗯， 我上来点，这本，哎，摸点古典的，这是古典的，五经，中间啊，中间了啊，中间，四书，摸着了吗？摸着四书了吗？哎，有反应了啊！来，好好摸摸四叔，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四叔。 你过来，你摸摸二大爷。 行，二大爷， 这占便宜，你这绕个人，那书能装肚子里？ 看的书多， 甭吹，你有什么学问？ 打小念书 啊，谁打小都念书？ 废话， 都上学。 废话，你念的什么？ 上学呀、啊。 你念的什么书 啊？ 小学语文 啊， 小学算术， 从头都得这么学。 就念这个，我们不念这个。 你不念， 我们是私塾。 现在这哪有私塾啊？你说这 国学热，国学呀、 啊？现在国学热？ 哎，对对，我打小就念。 你打小念吗、 哎？对了， 您念什么书啊？ 我念的 啊， 我念的第一本开蒙是黄历。 啊， 这个 这什么学问？念黄历？ 黄哎， 我念黄历， 你念得了吗？你念得了吗？ 那没法念， 没那个那有韵文。 我这还有韵文， 多新鲜的！有 怎么念的？我听听。 这个正月里大 啊。 他是二月里小，三月这个清明，他就怎么那么巧？我六七八连天热，也到这个腊月穿皮袄， 数来宝这是。像话，您这念完书培养成要饭的了？ 没那个， 没哪个。 您上学不得先看个黄历吗？ 看黄历干嘛？ 找个黄道吉日上学呀。 啊，这位还信这个？ 那当然了。 啊，那念完黄历呢？ 念完了黄历。我念了启蒙的读物。 启蒙什么呀？ 三本小拔尖这个书啊。 那您没念见曹子高啊？什么叫小拔尖儿？ 三本特别小的那个。 那在过去来讲，那叫三本小钢尖儿。 对 啊， 对，小钢尖儿， 三本 小钢尖 儿。哪三本啊？ 哎，三本嘛。 哪三本？ 三本 啊，对，你说呀， 三本嘛。 啊， 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 跟没说一样吗？那我问那三本的名字， 三本小对，它有三本嘛？ 三本， 它是这个三，哎，有三， 三， 它叫三不经百字形薄脆饼， 薄脆饼都出来了，你这像话？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哎，三字经百家姓人果仁， 人果仁干嘛呀？忘不了吃的， 就是我念了 千字文， 哎，千字文，这我有 念这个， 念嗨，开蒙嘛。 开蒙， 哎， 这三本念完了，您得念大学， 念大学， 嗯， 念完大学念小学 啊， 冬至小寒大寒又是一年， 还是黄历，像话， 转圈念吧， 念完大学念中庸， 念中庸 啊， 念完了中庸念不中庸 啊， 念完不中庸念废物，多的念到废物点心，我算毕业了。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 一本本念吗？ 念完中庸念上轮， 上轮 啊， 念完上轮念下轮 啊， 上轮下轮左轮右轮。 甭废话，上轮那不论语吗？ 啊，对，论语。 念完论语念上梦， 上梦 啊， 念完上梦念下梦， 对， 上梦下梦做梦，哆啦 A 梦， 哆啦 A 梦都出来了，您这不像话， 像不像？ 念完孟子，那得念左传， 左传 啊， 左传，右传，齐步，四一，二三四，一也么一也么一也么一，一的钢枪交给我。二爷们，二爷们，二爷们，二二话没说，没话说。三 二话没说，没话说。什么歌？二话没说，为祖国， 为祖国，我们没话说。 还得够着吧的，您这。行了啊，别练了，您这。念完《左传》，得念《易经》， 念《易经》 啊。 念完《易经》，念二经 啊， 三经、四经、五经，天亮一宿没睡， 又熬夜了又。什么玩意儿啊！您真念过假念过？ 太念过了 啊！ 我有学问， 都有学问。 这书我都念过， 是吗？ 融会贯通 啊！ 我有的体会 啊！ 最近我写了一本书啊， 哦、还能写书？ 谈我读五经四书的体会 哦 啊！ 叫什么名字？ 叫《四书心得》。 四书心得， 四书心得。 这四书心得就是 我的心得。 那你的心得就是 你四书的心得。 又来了是吧？什么乱七八糟， 我就写了英明四书心得 啊， 包罗万象， 包罗万象， 国学的东西都能讲， 都会， 哎， 那太好了、啊、我对这个国学也感兴趣， 是吗？ 今天我在这儿问您几个问题， 太好了，问吧。 嗯，随便 问 啊，随便问 啊， 咱从简单的开始。 可以啊， 三字经。 好， 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啊，你说 说称五代皆有由，这句怎么讲？ 称五代， 称五代， 称 称，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你完了 哪儿，我就完了。 完了你 哪儿？ 你音就不对。 怎么不对、啊？ 什么叫称五代？ 称五代， 那念抽，抽五代皆有由，这有点 还给改了。这，按你说的，抽五代这怎么讲？ 怎么讲？ 怎么讲？ 抽五代 啊， 这是当年这个圣人，知道圣人吗？ 孔子。 哎，圣人，圣人叫姓孔， 对， 叫文布。他这个 谁说的？叫孔文布是吗？你知道吗？ 啊。 孔丘、孔仲尼， 孔仲尼嘛、 啊， 孔仲尼，他是杨少奎的徒弟，当年 这刘文布嘛，这个哪儿的事儿？你帮杨少奎挨不上 啊？就孔子讲学呀， 讲学嘛，列国的人， 对对对，列国、 啊， 当年在河北鸟市讲学， 还是杨少奎，像话， 打俩板儿 啊，这行了行了，那太平歌词那是像话，孔子就是周游列国讲学， 啊、讲学 啊， 讲学，忽然有一天。看到这个抽烟的人了， 抽烟， 抽旱烟的， 旱烟袋， 哎，旱烟袋 啊！ 他一看这抽烟的，抽一袋，啪啪啪，磕了。 对， 抽第二袋， 嗯， 啪啪啪，又磕了。 哦、 第三袋，啪啪啪，又磕了。 啊、 一连抽了五袋，发现这烟袋杆里竟有了烟袋油子了，这叫抽五袋皆有油。 他这么给讲的， 都有油了。 那要抽六袋呢？ 抽六袋不行， 嗯， 六袋火大了 啊， 杆就裂了， 哦， 接裂杆。 抽六袋接裂杆，那干脆抽四袋不 行？抽四袋不行 啊，五袋的瘾，愣抽四袋不过瘾呢、 啊， 还得加一颗烟卷儿 啊，这还得加一 颗。你看这个抽五袋是借油用， 那个抽六袋是借裂杆儿，这个抽四袋得加烟卷儿。 还是祖来宝， 论文嘛， 不对， 不对， 三字经有这么 不对。 称五代那梁唐晋汉周那五代 不对， 抽五代烟了你 不对， 就是不对， 赖谁？ 赖谁？ 赖你， 不这赖我什么事儿？ 废话，讲书懂吗？ 讲书 有从半截抽出一句讲的吗？ 啊， 那得打头讲啊， 打头 有打半截讲吗？ 啊， 有打半截讲，你看你模样，我看你有气，这站好了， 干嘛？ 我告诉你啊， 嗯、 四叔很生气。四婶很着急。 蹦出这么一句来了。不，从头嘛， 别惹我啊， 从头啊，从头。三字经， 你打 字经 啊，打头啊， 三字经头几句 啊，头几句。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啊，从头讲， 你打头说这不就能讲了吗？ 讲 打头啊，打头。头一句是这个，哎，头一句什么来着？ 人之初， 人之初， 嗯， 人之初好讲 啊， 人之初啊， 什么意思？ 就说有一个人呢， 啊， 这个人呢，他名字叫之初，人之初， 啊，这有这么一个人， 哎， 性本善呢。 哎呦，您看啊，每回我给学生讲到这儿，都得更正一下 啊， 这个是当年排版排错了 啊， 这个签字排颠倒了。 不，那阵儿有签字吗？您 不是这个性本善， 那是 本性善。 什么意思？ 刚说了，这个人叫之初啊， 对， 他得有姓啊， 啊， 他姓什么呢？ 啊， 他本姓善， 叫善之初， 善之初， 真能讲。 人之初，本性善， 嗯， 回头按我这念啊， 性相近， 性相近啊， 啊， 这还继续介绍这个人物， 哦， 就说这个善之初啊，他们家住哪儿呢？ 住哪儿？ 住这个地方，这个姓乡，姓乡是地名的， 地名。 哎，对，你知道有新乡。 新乡河南的， 哎，还有个梁乡， 梁乡在河北。 哎，他们家是姓乡，离着特别近，姓乡近。 哦，姓乡近就是说他们家离着姓乡近。 哎， 那甭问西乡远，就是说离西乡还挺远的。 哎，你也在鸟市听过课？ 那谁呀，啊？我 行， 什么乱七八糟？ 你可以啊。 狗不叫呢？ 啊，说 狗不叫， 我不跟你讲这个。 怎么不讲，啊？ 这么简单的大白话，我用跟你讲吗？ 你得说明白了。 狗不叫吗？ 啊， 就说这善之初啊， 啊， 家里养条狗 啊，这好， 这狗奇怪，不叫。你说来生人他也不叫， 哦， 打他他也不叫，狗不叫。 三字经讲成白话文了， 哎，狗不叫。 姓哪迁呢？ 他这狗老不叫啊。 啊， 善之初就着急了。 哦， 善之初脾气太暴，一个老不叫，拿刀要宰这狗， 啊，吃狗肉。 哎，当时要宰，有一个同院的姓奶奶 啊， 大概是打姓乡嫁过来的， 啊，全有根据。 这姓奶奶， 啊， 姓奶奶一看这个别宰呀，怪亏了的。这哪，得该归我了，我牵走了。 这谁呀？谁呀？牵我呀？ 就姓乃迁。 啊，姓奶奶给狗牵走了，就姓 奶迁， 啊。那教之道呢？ 这狗也奇怪。 嗯， 在善之初家不叫， 啊， 到姓奶奶家了， 啊， 他叫上了， 啊， 这一叫善之初听见了，而那甭甭叫，我知道了， 啊， 教之道。 好，啊，跪以砖， 跪砖， 嗯。 这善之初脾气太暴了， 啊， 他一听这狗叫，他心烦呢， 啊， 他扒墙头看不见，啊，找把椅子搁在那儿，他跪在这椅子上，他瞪着这个狗。 哦，啊，那边。 那边人不乐意， 我也不乐意，你瞪我干嘛你？ 就是瞪这狗， 瞪这狗， 这狗还叫， 啊， 一着急拿起砖头来砍这狗，跪以砖， 跪以砖是跪在椅子上给狗一砖头， 哎，跪以砖， 真大学， 啊，哎，那你看， 啊， 四书心得嘛。 要按您这么解释， 啊， 那西孟母怎么解释？ 就说有一个姓席的呀， 啊， 天天梦见你母亲， 不像话， 怎么 讲的对吗？您这 对。 碎雷公胡批呀，啊！ 胡批，不对， 不对， 赖谁？赖你？ 怎么又赖？ 赖废话！ 啊， 三字经就开蒙的书， 开蒙啊！ 我这么大学讲这书吗？啊！ 你怎么大学？ 我能 问你怎么？ 看你模样，你站这儿，站好了。 啊！ 四叔很生气。 行了， 四婶很着急。 甭来这两句，甭来这两句， 怎么着？ 不像话！您这先这浅 浅， 咱讲点深的， 讲深的可以， 深的 啊， 《诗经》怎么样？ 太好了 啊！ 我就喜欢《诗经》 啊，能讲。 哎，有道是学会了《诗经》会说话，学会了《易经》会算卦。 还有这么的，哎，啊？有这么一句 啊？你说，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是《诗经》里的。 这怎么讲？ 我跟你讲啊， 嗯， 这好办 啊。 这个关关呢？ 关关雎鸠。 你知道有个关上关下吗？ 那不天津地名吗？呢， 就是关关 啊。 这是天津的事儿， 天津的。 哎，这叫关关 啊。雎鸠呢？ 雎鸠在这关上关下有几个人？好打麻将 啊， 设赌局啊， 耍钱。 打着打着有人举报了， 嗯， 民警来了，公安局的 啊， 就给揪走了，关关雎鸠， 耍钱让人猴进去。 哎，对 啊，哎，在河之洲呢？ 在河之洲， 嗯， 在这个关上关下 啊， 让人给揪走了， 啊， 揪走打不了了， 啊， 几人有瘾呢？有瘾怎么办呢？上河里打去吧。 河里怎么打牌呀？ 河里没法打呀， 啊， 河里没法打，找船，船就是舟啊， 对， 在船上打，在河之舟， 要跑船上去了，哎，啊。窈窕淑女， 有一老窈， 嗯， 打一二条输给那女的了， 是这么解释吗？呢， 点了炮了，窈窕淑女。 那君子好球呢？ 这个君子人呢， 啊， 不爱打牌， 那是 君子人都好踢足球。 什么乱七八糟！ 君子好球， 不像话， 哪不像 话？对吗？ 不对。 不对， 诗经这几句都是爱情的故事。 赖谁 啊？ 赖谁？ 赖谁？赖 赖你，赖你！ 又给我扣上。 诗经，我这么大的学问讲这个爱情，你找乐呢？我能讲这个吗？赖谁？我告诉你，站好了 啊， 站好了。 嗯， 四叔很生气。 行了，行了，行了，四叔四婶快离婚吧，你这还 着急我？ 着什么急？先这个钱没关系，咱再讲点深的 啊。你说啊， 《论语》。 太好了， 论语行吗？ 我就爱讲论语 啊。 论语者四十篇， 哎，不这论语者二十篇， 我两本， 两本三本还六十篇呢。 论语者二十篇，众弟子戴立言 啊。对对对，这倒对。论语里有这么几句， 你说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怎么讲？ 哎呦，您还别说啊，别看他没学问 啊， 这几句提的真好 啊。 这几句这叫古为今用， 不是啊， 古代的话指导的现在的事儿， 不是，这能指导现在？ 哎， 怎么讲呢？ 这个君不君， 君不君， 君不君呢？ 嗯， 李宇春 啊，这爱跟李宇春什么事儿？ 你看看，我先问你 啊， 这君知道怎么讲吗？ 君，君主，君王啊， 光指君王不行，君好多意思了 啊。 好，当君王讲，还当男性讲。 啊，男的也 当男的 啊。 对， 对， 对， 咱看这个日本电影 啊， 说康夫君 啊， 大雄君啊，哆啦 A 梦君。 行了行了，离不开机器猫，您这玩意儿。 对，君 啊，对对对， 当男的 有这么一讲。 哎，大伙看这李宇春演唱啊， 呼， 小伙子真精神，唱得好，好，真不错。这玩意儿，哎，不对，仔细一看发现了 啊， 超级女生 啊， 不是男的， 不是 女的了， 女的 君又不君了。君不君，李宇春， 这还给人讲成这样。陈不陈呢？ 陈不陈，侯耀文。 侯耀文， 侯耀文， 不这有讲吗？ 有讲啊。 怎么讲呢？ 侯耀文英年早逝， 对， 59岁没了 啊，去世了， 大伙儿很悲痛， 对， 心情沉痛不沉痛？ 当然沉痛， 悼念侯耀文， 嗯， 心情沉痛 啊， 这就是沉 啊。 可是侯耀文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说相声的呀。 说相声 啊， 说相声，他一死，电台电视天天放他的相声， 表示纪念。 大伙儿听完哈哈一乐，心情还沉痛吗？ 那不沉痛了， 沉又不沉了，沉不沉？侯耀文， 哎，他讲这还有点意思。 那当然了。 富不富？ 富不富？刘文步。 这爱刘文步什么事儿？ 你看看 啊， 刘文步，我们底角 老演员， 演一场比我们多挣20块钱。 这都说出来了， 而且经常有花篮 啊。那对， 一上好多， 嗯， 比咱富不富？ 跟咱比呢，当然富了， 富吧 啊， 这是富， 嗯， 但是都是说相声的， 对， 演一场10毫万、啊， 是是是， 比得了吗？ 比不了， 富又不富了， 啊、 富不富？刘文步。 你看，就是相对论。 哎，对对， 子不子呢？ 子不子，腮帮子。 腮帮子， 腮帮子， 郑福山。 哎，郑福山，大腮帮子。 啊， 这个这两天出口了， 啊，出国啊，出国， 出国，出国，腮帮子出去了。 啊， 这海关安检是差点没挤过去。 那还行。 腮帮子， 啊， 郑福山，郑先生。 啊， 为什么郑先生有腕儿？ 有点名。 您看大伙儿看英明说看刘文步， 嗯， 实际来这儿看腮帮子， 有捧他的， 就为看腮帮子。 嗯， 有些外地的观众来了， 嗯， 不知道有哈哈笑，先知道有腮帮子。 腮帮子这外号响了。 那天我坐长途车嘛， 嗯， 有几人到这儿， 嗯， 到这门口下车， 嗯， 哎，打赶紧看嘛去，我看腮帮子去，我以为上口腔医院了，奔大金台来了。 哎，听相声来的啊， 腮帮子， 嗯， 红了， 哦， 红的不行， 啊， 红的发紫。 都紫了， 这就是紫 啊，紫了。 但是观众兴致勃勃来这儿一看，腮帮子红的发紫，哦，感觉也是肉色的， 嗯，多新鲜呢，那个 紫又不紫了， 啊， 紫不紫，腮帮子， 不是你讲这对吗？ 那得讲出来，啊， 能念得出来吗？ 这个君不君，他是李宇春；这个臣不臣，他是侯耀文；那个富不富，这是刘文步；这个紫不紫。是腮帮子， 还是要饭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青年相声演员裘英俊、于丹和说的讲四书，这是一个传统作品，青年人加入了不少流行的这个时尚元素的包袱，另外还有对同行的调侃，使得这个段子呀旧貌有了新颜。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奉上的是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的精彩剧场实况。我是主持人尚远，咱们过会儿再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蒲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那么这么长时间了，这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业务水平有点提高吗？ 您说这一年 啊， 长了不少本事。 真的吗？ 那当然了。 相声 啊， 基本功就四条 啊， 说学逗唱。 对， 今天咱们当着北京的观众，这些相声专家测验测验你怎么样？ 在这现场考试一下， 可以吗？ 看看我这一年的进步。 是啊。 行啊。 好。 咱先从哪开始？ 说。 说。 从说开始。 最难的要说，那就得说是绕口令。 绕口令。 哎。 刚才人家建华老师啊说了。 哎。 什么喇嘛他嘛。 嗯。 哑巴喇叭，你这别说这个了。 绕口令很多嘛，啊，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板凳上，板凳不上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扁担绑在板凳上。这很多呀、 啊，还行， 是吧？ 好， 不光这绕口令能普通话说 啊， 方言也能说呀、啊。 哦，你还能那。用方言说绕口令， 这不就咱的本门学吗？ 啊，好好， 用四川话说这绕口令，扁担长板凳宽，好玩极了。 听一听， 四川话一说这样的 啊，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绑在了板凳上，板凳说你给老子滚开去。 哟呵，四川的， 四川的呀。 哦， 当然了 啊， 都说了那。你们就会学学四川话。 是， 其实不。 怎么？ 我跟别人不一样。 你怎么着？ 这一年我长了不少本事。 还会学别处 了？那当然了。 哪儿啊？ 您听过广东话的绕口令吗？ 广东话还真没听。 粤语啊。 你给来两句。 怕大家听不懂，先用普通话说一下啊。 说一遍。 这是来自于清朝的一段绕口令。 清朝的？ 很有年头了。 哎呦，好。 哎，是。内容是这样的啊， 说说， 一文一斤鸡，就是那个铜钱 啊， 一文钱呀、 嗯， 一文一斤鸡 啊， 一文一斤龟，街头买斤鸡，街尾买斤龟 啊， 不知鸡贵还是龟贵？ 哎呦， 普通话一说不绕嘴 啊， 但是广东话您别忘了， 广东话怎么？ 鸡不念鸡， 念什么？ 该， 该。 龟不念龟， 念什么？ 乖 乖，哦， 该乖，分不清、哦， 很难。 广东话一说这样的， 你给来来， 呀不呀个该， 哦， 呀不呀个乖， 哇， 该头买根该，该尾买根乖，母鸡该乖乖乖， 哇，这大概广东人都听不明白这个， 这是绕口令 哦。 当然了、湖南人也说绕口令， 湖南也说， 像咱相声演员说的那个 什么 啊，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啊， 要用湖南长沙人说， 怎么说？ 这些字都是一个味儿。 是啊， 不信您听啊， 你给来来， 湖南人啊，妞妞轰牛牛拧妞妞拧牛 啊， 长沙话一说这样的， 怎么着？ 溜溜哼溜溜林溜溜林溜。 没听明白， 溜溜哼，溜溜林，溜溜林，溜都是一个字儿。 好家伙， 分不清楚 是吧 、哦？哎， 这绕口令说的还行， 绕口令还行。跟您这么说、咱们祖国地大物博， 当然 人口众多呀、 是啊， 各个省份都有各个省份的方言。 对呀、这学方言。就是我们相声的一大技巧， 不光要把它好好的学， 哎， 而且还得要研究。 你有什么发现吗？ 那当然了、 啊、 我发现不同地方的人说话有特点。 是吗？ 就拿一件事来说。 你说。 比如说啊， 嗯， 这不是咱民族文化宫 啊， 这是一个大杂院。 大杂院 啊，哎啊，里面呢住着一家人。 哦， 这屋呢住着哥哥。 哦， 那屋呢住着弟弟。 哥俩。 哎，大杂院里面没厕所呀、都在院外边。 公共厕所。 对对 啊， 晚上呢弟弟要解手，门一开咣当一响，哥哥睡觉很轻啊，听着了。哥哥一问弟弟，弟弟一回答，哎，不同地方的人说出来这个字数长短语句都是不一样的。 哦，这就是你的发现。 都有区别。 你先给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啊 哪儿的人说话这个字数特别多你都数不过来呢？ 什么地方？ 天津人。 天津人。 哎， 俩人爱聊天，你知道吗？门咣当一响，弟弟开门，哥哥听见了，哎呀，哎，我说这是谁呀、啊？这个，哟，这大王不念一声，说话是谁呀、啊？嚯，是小偷吗？我报警了啊！弟弟说了，哥哥别打110啊，是我呀！啊，半夜三更的不睡觉，你干嘛去？就是、哥，我这不上厕所去吗？啊，行行，哎，我说天这么凉的，穿衣服了吗？别感冒了啊！打针吃药的，多花钱的人也遭罪啊！行行行，哥哥有嘛话咱明早说吧，我快尿裤子了，我这个你。 好家伙，这天津人这话是多， 爱聊天呢。 哦，这是天津人， 到咱北京了就省事儿了呀。 北京人说话就简单了， 简单了呀， 是吗？ 哎，一问一答就四句话，哦，每句话就四个字， 四个字 搞定， 说明问题。 对呀、啊， 再给学学。 门咣当一响，哥哥听见 了，北京人， 哥哥听见了，嗯，这是谁呀？ 四个字 是吧？啊，弟弟回答：是我您嘞。哦，你干嘛去？嗯，我尿泡尿。嗯，哎，四个字， 北京人。 哎。哎，这是很简单了， 是 比天津人就简单了， 当然了， 当然了啊，但还有比咱北京人说话简单的， 哦，还有比北京人简单的， 有啊， 什么地方？ 武汉人呢？ 武汉人， 哎，湖北武汉呀、啊，哦，一问一答也是四句话，嗯、哦，每句话就三个字， 三个字能说明问题？ 能说明问题。 你再给学学， 门咣当一响，哥哥听见了，啊，来我。 武汉人 回答：“是我噻，干么事？我谁可？” 哦，三个字， 三个字。 武汉人， 对对对、嗯，还有比武汉人说话简单的， 什么地方？ 上海人， 上海人。 哎，一问一答那四句话，嗯，每句话就两个字， 两个字能说明问题？ 能啊！ 再学学， 这门咣当一响， 上海人， 哥哥听见了，嗯，是娘回答：“我娘是替这事。” 呀呵。哎，还真俩字儿解决了、 啊。还有比上海人说话简单的？ 什么地方啊？ 河南人。 河南人 一问一答也是四句话啊，每句话就一个字， 一个字能说明问题？ 能啊！ 再学学。 门咣当一响，哥哥说了：“谁回答我抓鸟？” 哇，是简单。行行行， 是不是简单了？ 看来对方言呢还真有点研究。 哎，你就像我们西北人说话啊，也有它的特点。 西北人什么特点？ 我们西北人说话官话啊，以陕西话为主。 哦， 陕西人说话爱喊， 喊， 尤其是关中地区。 哦， 西安人 体现性格。 哎，俩人经常一碰见面了，互相打招呼。说实在的，那外地人走到他们身边能吓一跟头。 真的吗？ 那声音大极了。 学学。 学一下啊， 关中人， 好，哎，关中的啊， 关中的 西安话啊， 哎， 嗯，把那孩子看好了，一会儿把孩子吓哭了，不跟我没关系啊， 对，您注点意， 嗯，对，嗯，那个上岁数的那个伯伯，赶紧把那个心脏病的药吃上，啊，就是很吓人， 至于吗？ 都好，走，下棋了， 学学，嗯， 关中人啊， 关中人， 西安人啊，见面了，我才想打主持人。 我吃，我吃。哎呀，我该吃药了，是不是？这太是吓人了。 忘了嘱咐您了，是吧？对对对对，他就那种性格嘛， 是是是。 我随上到朱三七。嗯，回答那位是这样。哎，我刷去呢，吃饭了没有？我吃过了。你吃的啥饭？油泼辣子，表表面。你吃了多少？哎，我一下跌了80,000。 嚯！哎呀，哎呀，这关中人呢。是体现性格， 他不吃80,000他喊不出来。 是啊，这费气力呀、啊嗯。 这是关中， 关中 到了这个陕北的地区就不一样了。 陕北， 陕北延安，嗯，黄土高原啊，嗯，革命圣地啊。 对呀、 啊，陕北人说话从来不敢喊， 怎么的？ 黄土高原呀、啊， 黄土高原， 刚要张嘴刮一阵风啊， 哎呦。那比那雾霾厉害啊， 所以说不敢张嘴。 那怎么 说话声音就变小了？ 哦，就比较轻了。 嗯，陕北话一说出来以后特别的柔。 你再给学学。 声音小吗？ 真的吗？ 哎，有这么一首诗。 什么诗？ 一朗诵是这样的、嗯：天上的星星亮晶晶，一闪一闪耀眼明啊！那不是天上的星星，那是我媳妇儿的眼睛。 哦，这首诗。 哎，对了，但是陕北人管媳妇儿不叫媳妇儿， 叫什么？ 婆姨。 哎，对， 哎，一朗诵陕北话是这个味儿， 你给学学啊。 脸上的血血亮晶晶。 哎呦， 一闪一闪耀夜明。哦啊，嗯，那不是天上的星星，那是我婆姨的眼睛。 真是的， 哎呀，这陕北的姑娘还够媚的 啊！所以说的不一样。嗯， 好好， 学都有地方的特点。 那这唱你有什么研究吗？ 嚯，唱唱，说实在的，咱相声里面的本门唱太平歌词， 这你能唱？ 能唱啊！哦，现在好多年轻的演员都不会了，这是我们的艺术瑰宝啊！ 是啊， 得要传承啊， 都得学的基本。 你看我是一个兰州的演员啊，嗯，太平歌词我唱的好极了。 真的吗？哦，咱们听听他给来一段太平歌词怎么样？ 来一个京味儿的啊， 京味儿， 京味儿的啊，唱一段这个《骷髅叹》。 老段子， 老段子， 来。 那庄公啊，打马下山来，哎哎，心里头高兴啊，喜笑颜开。那青石山，绿石水，这个花儿开不败，这大千世界美如画，真是美在了壮哉。那庄公啊，翻山梁往前走，他瞧见一个骷髅儿啊，倒落了尘埃。那庄公啊，一见心发慈善，翻身下马，解开了怀呀，他就掏出一个葫芦来。可以鼓掌了啊， 这是 好。这要唱好几分钟， 这是远点来。 这 要说唱的还不错， 当然了，嗯，太平歌词虽然是我们的艺术瑰宝， 是， 但是说实在，年轻人觉得这个节奏还是缓慢， 有点久远了。 哎，这听着还是觉得这什么调？这是就两句是吧？ 不是，那怎么办呢？ 改啊， 改。 哎，您不知道吗？ 怎么？ 可我这一年我长能大能耐了，你说，就太平歌词我能改， 改成什么？ 我能改的让年轻人都接受了。有这么一首歌您听过没？ 改成歌？ 对呀， 太平歌词改歌 能用歌唱出来啊？ 什么歌啊？ 很潮啊，很流行啊。 是 吗？有一首歌叫最炫民族风， 唱太平歌词 一样能唱出来啊。 哎呀，头一次 给您唱一下。 你给来来， 也给大家汇报一下 啊。好好好， 嗯，最炫民族风版的骷髅叹啊。嗯，庄公打马就下山来，心里头高兴喜笑颜开。那青石山，那绿石水呀，花儿开不败，大千世界美如画，真是美在壮哉。庄公他翻山梁就往前走啊，瞧见一个骷髅倒落尘埃。庄公一见心发慈善，翻身下马就解开了怀，他就掏出一个大葫芦来。 这就是你改的？ 这能改？不光是这啊，中国的传统的京剧也能改， 祖国的瑰宝 能改啊！ 传统京剧 让年轻人更能接受啊！ 这京剧你会唱吗？ 有这么一首歌，先给您说一下。 什么歌？ 叫《想你想疯了》。 没听过。 没听过啊。给您唱一下啊。 你来来， 这个流行歌曲《想你想疯了》，一唱这样的。这个城市那么吵，无法赶走我寂寥，冷冷的被窝睡不好，午夜梦回你知我多少，裹着你的黑外套，渴望着你的拥抱，任你的气味把我绕，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你可知道？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在地上挖个洞能不能止痛地球另一端的梦？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等你到天亮，等待铃声响，对着电话说是我是我。想你想疯了。 这个你改京剧啊？ 这个能套到京剧上。 套京剧？ 哎，京剧有一段叫《空城计》， 那名剧啊。 诸葛亮站在城楼之上，城里下站的是司马懿。 是 啊，诸葛亮一唱，我站在城楼观山呢。耳听得城外乱那纷纷旌旗招展，空翻。 我行吧，一唱京剧啊，他改着咳嗽了。 诸葛亮那天感冒， 这还哎，不是这能改？ 能改啊，能改了以后，年轻人，哇塞，太棒了！就这， 真的吗？ 真的， 咱们听听 啊，改一个这个，就拿这个想你想疯了，让诸葛亮唱啊。 这头回， 诸葛亮站在城楼之上， 来来来来， 城外风景美如画，忽听城下乱喳喳，旌旗招展空中耍，原来是司马懿他带兵往这儿杀。 嚯， 都怪马谡说假话，结果街亭失去了。我说司马懿你别站城下，你就一步一步往上爬，往上爬。我身边青铜一弓一个俩，城里没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我准备好了羊羔美酒，咱俩做一个美食家。有羊头羊肚羊脑羊腰子，啤酒白酒葡萄酒咱随便喝吧。我说司马懿你就上来吧，你若不上来你是个傻瓜。 哦，这就是你改的京剧啊？ 就这个，什么都能改。 我不是 什么都能改，还有一个外国的，外国的我也能改。 外国是？ 外国能改。外国的过圣诞节，大家都要唱一个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对呀、 啊，我们滑雪真快乐，我们把歌儿唱，叮叮当啊，叮叮当啊，铃儿就这也能改啊？ 这改什么呀？ 这改成河南豫剧啊？ 豫剧？ 对呀、啊。 哪段啊？ 穆桂英挂帅。远门我呀三声炮，我同阿兰呀镇天魔府里走出来，我就把这个改了，改成叮叮当了、 啊。叮叮当， 照样能唱啊！ 啊，你给来来， 看啊！冲破大风雪，我们坐在雪橇上啊，快奔驰啊过田野，欢乐又歌唱，马儿铃声啊响叮当啊，令人啊精神呀多呀多欢畅。我们滑雪把歌唱啊，叮叮当啊，叮叮当啊，叮叮当叮当啊，叮叮当啊，叮叮当啊，滋呀哈啦。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扁大字的买卖，那是街面上那些买卖，刚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玉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刚和他的老师相声艺术家赵岩先生合作表演的欢歌笑语，内容非常的充实，展现了张刚深厚的功底，丰富的访学能力。细心的听众啊，您肯定能够听得出来，对于侯宝林大师名段当中啊那个桥段的妙用，还有新的元素加入，真是继承当中有创作。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明天早上6:30空中笑林，尚远依旧在这儿恭候着您，我们继续请您欣赏相声名家名段，还有第三届北京钟鼓楼相声会的精彩剧场实况，咱们明日见。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笑林。 空中笑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